一拍那边就滋就出来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马上就可以看见照片的相机，你想不想拍一下啊？ 太好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 拍什么？ 你站好了。拍你啊。 拍我啊？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？ 为什么要拍我？ 我发现自从上次我拿回来我的相册，你就经常看，可是我的相册里还没有一张你的照片呢。 那我们一起拍吧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来来 来， 我们自己拍。不过 夏夏， 这样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拍进去了？ 那你就摆在这儿。 好吧，那我们先试试啊。 一会儿你摁一下，赶紧跑到我旁边坐下来，一起。 一二三， 快跑！ 赶紧跑跑跑跑跑！ 哎， 我还没跑到呢。你跑得比较快，这次你来按了快门之后，你跑过来。 准备准备， 来， 坐好啊！等一下，一二， 嘿，咔嚓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 有吗？有吗？ 吹一吹，吹一吹。你跑得太慢了，只拍了半个你呀。 那再来一张， 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这次要跑得快一点哦。 好， 一 跑 三，咔嚓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这次你跑得太快了，已经跑过去了。 跑过去了。 嗯。 哎，讨厌！ 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嗯。 哎。让旁边的人、邻居帮我们拍张照片，怎么样？ 好的，我们到楼上啊，不是楼下去找奶奶来吧？ 好， 好的。 咚咚咚！奶奶，奶奶，你在吗？ 原来是汤耳朵呀。 麻烦你跟我 什么事情啊？ 你拿着这个照相机，小婷姐姐站我旁边，来，你就给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可以吗？ 好的。 我说一二三你就摁啊。一 二三咔嚓。 奶奶，你照相机拿反了。滋，你看看。这是你的，送给你。我们再来一张好吗？ 好的，一二三，咔嚓！ 哎，出来了，塔耳朵，快看看，快看！怎么只有我们俩的脚啊？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美国的凯特·班克斯和法国的乔治·哈朗斯勒本，是由新月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狐狸。天来了，在森林里的一棵好大的橡树下面，在树根盘绕的褐色泥洞里面，一只小狐狸降生了。它有着红红的毛，黑黑的眼珠和鼻头，两只尖尖的耳朵。春雨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停，细细的小溪流啊流，汇成了江河。小狐狸在树洞里睁大眼睛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小狐狸把头埋在妈妈浓密的皮毛里，贪婪着吸吮着妈妈的乳汁。妈妈的毛好红好红，红的就像发亮的树叶。太阳升起又落下，正在抽枝的藤蔓上也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嫩芽。有时候小狐狸从洞中把脑袋伸出去，想往外面的草地上爬，可狐狸妈妈却说，不行，小狐狸，这可不行。爸爸说，你现在还没做好准备呢。小狐狸问，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呢？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圆鼓鼓的太阳慢慢向西边沉下去，落下了山坡。 有一天晚上，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带着小狐狸离开了泥洞。他们在草地上、树林中奔跑着，像影子一样跑过田野。星星点亮了，又熄灭了。天上弯弯的月牙儿，一天又一天的变成了一个圆圆的大银盘。小狐狸已经长大了不少，它肚子饿了，妈妈教它怎么寻找黑莓。瞧，这个是黑莓，可以吃的。爸爸教它怎样捕捉田鼠、野兔和小鸟。小狐狸问， 我做好准备了吗？ 妈妈说，还没呢。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，蓝蓝的天空中，白色的云聚了又散开，风越吹越大了，呼啸着吹过整片长着高高草的大地。小狐狸竖起耳朵，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嚎叫的声音。 嚎呜！ 附近有他们的敌人。小狐狸好奇地迈着脚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可爸爸却说， 不行，小狐狸，这可不行。 他和狐狸妈妈领着小狐狸转过身，走进森林深处，远远地离开那危险的叫声。可就在森林里面，嚎叫的声音也总是一会儿出现，一会儿消失。树林中的安静变成了温柔的滴滴唱的声音。小狐狸一路小跑着穿过树林，他看见爸爸正在游泳过小河，也跟了上去。可妈妈却说， 不行，小狐狸，这可不行。 小狐狸的脚刚刚沾到了小河的水，他扭过头问， 我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呢？ 妈妈说， 快了，快了。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，一片绿色，一片蓝色，绿色的是地，蓝色的是天空。这天，狐狸妈妈把一家人都聚拢在树荫下，头顶上的树枝在风吹的时候沙沙地响着，仿佛在唱一首摇篮曲，让整个世界变得安逸舒适。鸟儿们来了又飞走，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，很威风的样子。一天又一天过去，树叶和草地都开始变黄，秋天到了，树木在秋风中瑟瑟地发抖，树叶变成了金黄和红色。狐狸妈妈忙着采集浆果和种子，准备度过冬天。小狐狸眨着亮亮的眼睛，扇动着像黑天鹅绒一样的小鼻子，问妈妈， 我准备好了吗？ 妈妈说， 差不多了。 狐狸爸爸在地上挖了个浅浅的土坑，用来存放过冬的食物，然后他掉过头，从刚才走来的路再走回去，这样就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了。小狐狸在旁边仔细地看着这一切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小狐狸越来越强壮，也越来越能干了。 终于，小狐狸可以独自捕猎了。它可以让自己吃得饱饱的，还学会了把食物藏起来。它能藏在灌木丛中，也能跑得像风一样快。它对爸爸妈妈说： 现在我准备好了。 妈妈和爸爸看着他，妈妈对他说：去吧，孩子，去吧。于是在这一天，小狐狸离开了他的泥洞，离开了爸爸和妈妈。当小狐狸离开的时候，橘黄色的太阳正从天空中慢慢地沉下去，它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就像是一个很隆重的告别。小狐狸跑向远处，狐狸妈妈知道，狐狸爸爸也知道，小狐狸一定会过得很好。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呢？ 唐耳朵啊，唐耳朵啊， 哎， 我刚才听你在念叨，你想长高是吗？ 是的。 你想知道怎么能长高吗？ 当然。 多吃点饭。 多吃点胡萝卜。 多吃点菜。 多吃胡萝卜。 喝点牛奶。 哎，行了行了。 吃点钙片。 我告诉你， 嗯， 你知道我想长多高吗？ 你想长多高？ 关灯，现在看不见了，对吗？ 嗯。 手电呢？ 干嘛？ 照着我，低点，低点， 低点。 看 啊， 我的大长腿。看，看我的腿已经从墙的这边啊，一直长啊，长啊，长啊，长啊，长。你看，我现在的脑袋已经到了阳台。呼呼， 这是你的影子。 我知道，我就跟你说， 你想长这么高吗？ 是的。 开灯。我倒是听说，好像有一种神奇的生长片儿。 神奇的生长片儿， 看起来就像糖豆一样。 哦， 但是吃下去就可以滋 哦， 长特别高， 这么快？ 你想试试吗？ 试试。 那我买一个。 你确定它是管用的吗？ 好像是管用的。 那万一有反作用呢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又没吃过，你想不想吃吧？ 我当然想了，但是我也挺害怕的。 嗯，你自己决定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现在就去神奇伯伯的神奇商店把这个药片买回来，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喽。 那麻烦你问问他，问问他，他问。哎，吃还是不吃呢？ 当当当。唐耳朵。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 回来了，神奇伯伯的神奇商店里卖的神奇药片，拿给你。 嗯，我 一片，两片，三片。 他说一定会长个儿的，对吗？不会变矮，对吗？ 他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忘了， 忘了。 对，我当时跟他说，唐耳朵想长得特别高，特别快，他就卖给我三个药片。但是他说这三个药片儿怎么着来着？哎呀，我着急回来给你，我忘了记了。 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 当然是你的好朋友，我跑了那么远去给你买药片。 谢谢。 嗯， 既然是这样的话， 嗯， 一人一半怎么样？要长一起长，要缩一起缩。 不不不不，我对我的身高很满意。 我不满意。 我才不管你满不满意呢。你要吃就自己吃，反正我不吃。 好吧，既然想长高，就得吃药片。高 高高高！你把三片都吃了，你要不要先吃一片试试啊？ 没，我怎么觉得我的腿有点痒痒？ 嗯， 我的肚子也痒痒了。 啊， 我的胳膊痒痒。 嗯， 我的脑袋。 他说。 我想起来了，神奇伯伯在神奇商店里说不能一次吃三片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六岁的时候在幼儿园大班，有一天老师对他们说，小朋友们，桃梅的爸爸妈妈没有了，他很可怜的，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呢？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，应该。老师说，那好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好吗？老师呢先捐50块钱，同学们立刻你10块我5块的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。这个时候轮到了呱呱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老师就催促呱呱说，哎，呱呱，你难道不想帮助同学吗？呱呱马上回答老师说， 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是捐个爸爸好呢还是妈妈好呢？ 有一天啊，火车上有一个顽童，他赶到乘务员的面前，他对乘务员说， 先生，这火车上有2个人没有票，我知道哪2个人是没有票的。 乘务员叔叔说，好啊，我要查这件事。于是乘务员叔叔就小心仔细地查看了每个人的票，但是他查的旅客都有票。接着他看见报告这个消息的小孩，就问他说，这个车上没有票的旅客，你说的这位旅客他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个小孩回答说， 他们在火车头，一个是司机，还有一个是副驾驶。 妈妈和呱呱去逛街，一路上总是吵吵，太热啦，太热啦。这时呱呱回过头来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怕热吗？ 不知道。呱呱非常认真地总结说， 因为你太黑了，黑色吸热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四根白小学的崔运哲要教我们说儿歌《蟋蟀》。 蟋蟀，金头大蟋蟀，呲着大黄牙，嘎嘎嘎，谁敢惹我，我咬死他。铁头大蟋蟀，呲着大黑牙，嘎嘎嘎，谁敢惹我，我咬死他。咬咬咬，沙沙沙，一个断了腿儿，一个弯了牙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蟋蟀， 金头大蟋蟀，呲着大黄牙，嘎嘎嘎，谁敢惹我，我咬死他。 铁头大蟋蟀， 呲着大黑牙，